现在主，你的百姓专注在你话语面前，主，你自己的道成肉身是何等深的奥秘，测不透的奥秘，是人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我们仰望你圣灵的开启，主啊，能够明白进入你自己所启示的话语，好让在这样的季节，你自己道成肉身的启示能够给你自己百姓带来安慰，带来鼓励，也带来榜样。奉耶稣名求，阿们。人类在世界中间是一群很特别的活物，他不太满足吃饱喝足就够了，他不像猪不像狗，他有一顿饭吃，有个地方住处，他好像就很满足了。你可能问我，你怎么知道猪很满足？我看我们家养的猪吃饱了就睡，我们都不喜欢把它弄醒，因为睡的可能多长一点，很满足的。然后一到边上有个沟，哇，天热，它就钻到里面去，钻着钻着很舒服在里面。我看得出来，真的很满足啊。但是人偏偏吃饱喝足就不够，他会想一些东西，到底为什么要活着？那有人像我这样比较没出息的，到大概十几二十岁了才开始想这问题。那有人像比较有出息的，就十岁有人就开始想这问题了。人为什么要活着？他为什么吃饱了喝足了还不够？我们看见这个人哈，人类历史中间对神的寻求，最左边的这个图案看到是那个喇嘛教的教徒，他们翻山越岭要到拉萨去朝圣，中间走一段路就要跪下来走一走，爬一爬，有的脚都膝盖都出现流血，他们带着一种非常虔诚的心要到拉萨去朝圣。第二个是看到伊斯兰教在麦加那种朝圣拥挤，他们渴慕要得到阿拉真主给他的赐福。在右边看见印度的恒河，印度神很多，所以恒河那边也是有特别的朝圣，所以每年到那里去有人都挤到掉到恒河里面淹死的。这些都看见人类心灵深处有一种极深的渴望，无论到深河里面，到高山里面去，无论在人群拥挤的地方，还是人迹罕见的旷野，都看见那些人类寻求真神的脚踪和心灵的渴望。人就是这样的一群，他要寻找终极归宿、终极意义的一群人。所以有一位思想家，也是数学家帕斯卡，他就说神造我们的时候，后来谢斯瑞斯也讲同样的话，在我们心灵深处，他创造我们的时候有一个空洞 void， 一空洞放在我们心里，使得如果不用神来填补它，它就永远不可能满足。这个解释得很好啊。这些思想家看见人类里面在寻找真神那种辛苦，那种徒劳，他发现如果不是用真神自己来填补，他好像在心灵深处造一个形状，像神一样的形状的东西，他说叫 God-shaped， 英文翻译的是看到英文是 God-shaped void， 一个神形状的空洞在里面，如果不是按照神的东西来填进来，他不可能填饱。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里面也告诉我们，神造人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也就是永恒感放在我们的心里。这个地方告诉启示告诉我们，神人为什么找不到满足在世界上，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有一个创造，一个里面有一个东西放在里面，永生放在我们心里，永恒感放在里面，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永生哦。造我们的时候有给我们寻找永生的这样一个东西在里面，以至于解释了为什么没有例外的所有部落、所有人群、历史文明中间所有的人，他找不到真神的时候，他没有满足的。所以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面开始，以前年轻的时候看他看不懂，但这句话印象很深。他说：“神啊，我们被你所造，如果我不是安息在你的怀里，他说我的心焦却不安，直到安息在你的怀里。”他解释了为什么人的心里会一种非常的一种 anxious， 一种焦虑、焦却不安啊，直到安息在神的怀里，是因为我们是为神而造，为神敬拜他而被造， 当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其实人心里面都遇到焦躁。我听到一些弟兄姊妹回国，看到国内经济发展，为祖国很高兴也很自豪。但是同时我们也看见那些罪恶，在过去贫穷的祖国那时候还没看见这么多罪恶，因为以前没有能力把这些罪恶发出来。现在经济发展了，有能力把丑陋的事情都翻出来了。财富是放大器，把原来的那些罪恶没有能力彰显，没有能力暴露的都暴露出来。还发现另外一样，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回国的时候发现人心非常的焦躁不安。财富已经增加了，地位增加了，为什么里面没有一种安宁感？相反，是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得到福音真谛的人回去的时候，给我们的同学会同学里面带去一股好像清新，一个清流，让他们看见从北美回来那些虔诚的基督徒，他会带来一种很不一样的东西。我也听到同学们讲，他说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来回来以后跟我们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以前回去的时候我们比他们财富多很多了，我们的工资你只要拿5万都比国内高很多了，而现在很多工资还不如他们呢。国内的同学没有羡慕我们的财富了，但是他开始羡慕一样东西，就是同学会的时候同学们都会间接和直接告诉你，直接和间接告诉你他有多么了不起的。但是得到耶稣基督的真道的人，虔诚的基督徒，回去以后在同学中间发现这群同学不太自夸，他们很稀奇，他们的孩子可能很优秀不太提，他们夫妻关系可能很好也不太提，有些都是提一些自己不太有出息的事情。这个在同学中间不太提咯，人可以在某些面前能谦卑，在同学面前不爱多谦卑的，因为同学都想比一比，离开20年30年了看看谁有出息的。所以同学会你要好心，有些你要小心参加同学会，很多时候如果不为福音的目的，那地方都是一种暗自在嫉妒，在那里显示谁更有出息的地方。就像我参加同学会在那里有一个做了政委书记那在这是芝麻官了，很低的了吃饭的时候他最后说他都付钱，我说我们吃饭同学会怎么能你付钱，连一贯正直的我的班主任都最后暗示我就让他付了。我心里好悲凉一个政委书记就是公社党委书记的，这个芝麻官的很小了，居然同学吃饭可以用关系费来报销，还有这种事情。后来发现他说你这个美国来这一点钱很小的，我们要用的钱不是这一点我说我开眼界了。还有同学说一会儿聚会结束了我们到哪里去呢，他说打的，不用打的。他说这个城市里面很多的公交系统是我管，公交系统是管，那我们这些人都免费可以送到每个人家里去了。他当然爱心帮助我，不是说他怎么样，他也显示他很有权利，他这个城市里面公交系统他管，我不知道他这么有出息。最后搞半天，就是我来美国最没出息了，因为他们一个个都很有出息的。只有他们暗示可能孩子想高中来美国读书，可能我才有发现我还有点用。不得到真神的时候寻求，那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读14节，这里我们看14节跟18节这两节，刚才姐妹帮我们读的，我们再读14跟18节一起来读。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当我们看见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好像很平淡的就读过去，但是你要跳到前面约翰福音1章1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个道不是一般的道，这个道是永恒中间跟父神在一起的，而且道具备神性，道自己有位格的，它跟神同在的。这个道不是老子里面的那种可道非常道那种道，但是这个道虽然创生一切，跟老子的道有点类似，以至于袁振明牧师搞混了，把老子的道跟约翰福音的道合在一起，他说隔着历史这种 一种时候，一种隔着时空的影后，就是老子的道看到的是约翰的道，搞错了。老子圣经这本书最大的一个立论是老子的道跟约翰的道是一个道，这是错误的。你想写这么厚一本书哦，最中心的立论是错了。老子的道，弟兄姊妹，不是约翰的道。老子的道没有位格，没有情感了。老子的道更像古希腊的那个罗格斯，就是宇宙的总原则。老子的道很像古希腊的哲学里面的道，不是约翰福音的道。弟兄姊妹，千万搞清楚了，约翰福音的道是那位从神那里在一起的，然后来到历史中间，他有理智，有意志，有情感的，这个道才是神需要启，神要启示给我们的。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文化人界，文化界人士信了神以外，哇，他很懂中国的文学哲学，结果一看，哇，这么棒啊，原来这个道就是那个道，此道非彼道，不能够把它等同在一起。老子的道是永恒，约翰福音的道是永恒中间跟父神在一起的，是第二位格的基督，圣父圣子圣灵，这个道是基督，永恒的基督成了历史的耶稣。弟兄姐妹听清楚哈，永恒的基督就是永恒的道成了历史中间的耶稣，这样明白了。耶稣是历史上出现的人，也是犹太地上很多人都叫耶稣的，就像今天很多人叫 John 一样的。这个基督是永恒中间跟父神在一起的永恒的道，但是你看中间都没提到道，到最后十四节的时候，道那个永恒跟天父在一起那个道成了肉身来我们中间，这是一个神圣的启示。意思就是说，若不是神自己来告诉我们，就没有人知道。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就是好像以前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出埃及记33、34节，那时候搭帐篷，在以色列人不断走移动的帐篷就是神的同在。然后在帐幕，帐篷就是他们的帐幕，摩西在帐幕里面跟神交通，他听见神的声音，而且神也赐下西乃山赐下律法，他看到神所写的摩西的律法。所以在历史中间，神一直与人同在的，接着一些拣选的人听到他声音，一些人甚至看到他启示的文字。那撒母耳，小撒母耳从小就听见耶和华的声音，只是他不能够分辨。然后以赛亚在圣殿敬拜的时候，在异象里面也看见神荣耀的同在，他发现自己的一种里面的罪性，嘴唇不洁的人。神在历史中间都在与人接触，他在拣选那些倾心寻找他的人。所以以色列人历史借着先知还有新约时代的使徒，神把他的心意启示出来。但是最高启示的高峰是神自己的第二位格，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基督亲自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有一个译本翻译的非常好，就是刚刚过世的 Eugene Peterson， 他翻译了一个叫 Message， 就信息版本 Message 版本。他说怎么翻译的，他说 The world moved into our neighborhood， 道搬进了我们的邻居，我们的社区。这个翻译的他是个诗人，他是文学家诗人，他也是解经家牧者。他说这个道啊，从永恒中间搬到我们的社区里面来了，住在我们中间，就像以色列那个帐篷那个帐幕不断的移动，但是神都与他们同在。但是在历史中间一个时刻，居然神来到人性中间，人类中间，人类渴慕神的心灵都没有停歇过。但是基督徒应当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就不要再用其他的方式来寻找神了，因为神已经来到我们中间。虽然十八节里面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圣经非常有的时候基督徒说你们基督徒很神哦，说见过神啊，什么神在哪里给我看一看啊？我说没有人见过神，他说你们也这样说，他说你们基督徒礼拜天坐在那里好像感觉有一个神在什么地方，他说我只看见牧师在上面没看见神呢。我说没有人见过神的，我给他看了圣经啊，一个基督徒在说你们基督徒很神哦，看没有人见过神。在出埃及记33:20里面说，人看见神的时候会怎么样？会死的。所以我们不能见神了，但是神将他显明出来。我没有人看见过神。有个拉比，有一个很有智慧的拉比，一个犹太人找拉比说，拉比我想看见神的荣耀，这个是很伟大的一个梦想，我很想看看神的荣耀。 就跟当年摩西一样想见神的荣耀，神没给他看荣耀，是不是？恩慈在他面前 goodness 恩慈在他身边经过，没有看到神的荣耀。这个拉比说，你要想看神的荣耀吗？好，那天刚好是中午，大概是太阳很大，他说你眼睛睁开哦，睁开了盯着太阳看一会儿。这个拉比有点损哦，看了一会儿以后有什么感觉？哎呦，眼睛发绿，太阳你都不能看，太阳的荣耀你都看不了，你还想看神的荣耀啊？太阳不过是受造物银河系这宇宙里面很小一个发光体，你要看都看不了，何况是神的荣耀。所以没有人见过神荣耀的本体，希伯来书里面说，但是耶稣基督是神荣耀的本体，本体的真相将他启示出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里面说，在历史历代神用各样的方式来启示我们，但是在最后末后的时代里面，他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神本体的真相，就是神的 copy， 神自己的 image， 他的形象启示出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父亲跟儿子很像的，在我们原来印第安纳教会哦，那个教会有一个孩子，他走到哪里教会啊，在教会里走到哪里都不会丢的。你知道为什么不会丢吗？因为这个孩子哦，长得比他父亲小时候的照片更像他父亲。你听懂没有哈？就是他长得比他小时候，他父亲照片小时候要拿出来看的话，还要想想是谁。但是这个孩子跟他爸爸是一个模子里照出来的，哇，走到哪里都不会丢，在教会里啊，在教会里走到哪里，哦，这是谁的孩子？一看就看出来，啊，这个是跑不了的哈。看到他儿子就看到他父亲了。神也是一样的，我们说有了，约翰一书里面说，有了子就有了父，看见得有了儿子就有了父。在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教信阿拉真阿拉神不是真神，他是他认为创造宇宙万一独一的神，但是犹太伊斯兰教不信耶稣，所以阿拉不是真神。相信阿拉的不能够到真神那里去。不是布什总统以前说了，我们跟他都是信同一个神呢、啊？布什总统极大的一个错误，一个总统不要随便解释圣经啊！他在那个在全国的范围内说，我们跟你们甚至是同一个神，错了。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是只有有儿子的才有父，所以任何不信耶稣基督的那个神都不是真神。弟兄姊妹经常跟我们说，犹太教我们跟犹太教信同一个神，小心哦，耶和华神是我们同一个神，但是不信耶稣的犹太教徒不能够得救，因为只有透过耶稣基督得救，这是唯一的道路。我给大家讲更清楚一点，你不要说啊，我信耶和华神，但我不信耶稣，怎么能不得救呢？信神就是一个终极的目标，在那里要到神那里去。但是信神呢，但是耶稣跟神是连在一起，三位一体的神是一起的，耶稣是道路通向这位神那里去的。你说我不走这条路，我偏偏要神，那淹死了。如果边上是，如果这是个河的话，神在那个岛上，假如我就打个比方，神在岛上，你看见啊，神在那里，耶和华神在那里，但是我就不守耶稣这条路，你跳下去你淹死了，到不了神那里去的。犹太教绊倒就绊倒在这个上面了，他不要神所启示的道成肉身这条道路啊，这是很可惜的。我们教会偏偏在 Highland Park， 就是一个犹太社区，你知道吗？当圣诞节的时候，你要做个实验哈，你在这里开一开犹太，我们的社区里面很多 mansion， 很多大房子是犹太人的医生，很多大房子。但是你知道吗？很不相称的是，到处都是张灯结彩啊，庆祝圣诞节。但是有一群豪宅在这边过去一点点，在湖边上那边，你要圣诞节晚上开到那里就很吓人了，黑乎乎的。知道为什么吗？他们不认为那个来到历史中间这位耶稣就是他们期盼的基督，他们的弥赛亚，所以他们有意的在那个时间故意不点灯，所以黑乎乎的那段时间只有路灯在那里。很遗憾了，耶稣的肉身的兄弟啊，在世界当中他不认识，真光来到我们中间，道成的肉身是神自己神圣的启示。中国人理解道成的肉身并不难，就像古代皇帝微服私访一样。我很多人看古装戏哈，那个乾隆下江南是吧？乾隆，你知道在宫廷里面过腻了，但是乾隆他是文武双全了、啊，他要诗歌一说出来，女孩子都很喜欢他，哎，他才知道这些女孩子是真喜欢我了。宫廷里面说的话，那些谁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来宫廷的？但是 在他所遇到那些才学吸引的女孩子哦，那个他看起来很清新，很像所罗门一样，还在那见到苏拉密女那种兴奋。中国人知道微服私访，但是微服私访帮助我们了解神来到我们中间是要来拯救我们的。乾隆可能去了解到江南去，他显示一下才学，或者也了解一下民情，可能有好的目的，但是神来到我们中间完全为了拯救我们。我看过一本书叫 Black Like Me， 像我这样黑人，这个人这本书是1961年写的，在1961年的美国，60年代的美国，南方还是很严重的黑人跟白人的分离，你知道才有 I have a dream 这种演说，有个梦想，在马丁路德金的梦想里面，其中有一样能够白人的孩子跟黑人孩子能够在一起玩，这是一个梦想。你看看为什么这个感动，这个演讲会感动人，因为这么看来一个很简单的白人孩子黑人孩子在一起玩都是一个人的梦想。那这本书说 Brand Lamy 是一个白人，是一个达拉斯的一个白人，他用各种方式关照啊，各种方式把自己变得黑乎乎的。他为什么把自己变成黑人吗？他要到去佐治亚州啊，那边很多州，那个阿肯萨州那边很多黑人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他想了解，但是他一做白人一进去呢，都受好的待遇。他要把自己变成黑人，穿黑衣服不够，脸会露出来，所以他照后全身都黑乎乎，连穿短袖都是黑的。所以他进去的时候，别人都把他当黑人，哇、哦，这个人受尽各种煎熬，各种不只是不方便，各种羞辱。他写的书告诉我们说，我作为黑人的时候，我才知道黑人所受的那种歧视、那种煎熬、那种痛苦。我做白人的时候，他说我体会不到的。这个有心人啊，那个人叫 John Howard Griffin， 这个人真的有心把自己变成黑人，到黑人中间受各种歧视的时候，他写的书就告诉白人黑人有多么的辛苦，我们有多么大的歧视他，我们对他尊严的羞辱。这个书很震撼那个时代，但是有这样的一个人效法道成肉身到黑人中间去，活得像黑人，羞辱的还被 像黑人一样，所以他告诉白人不能这样做了。对基督徒来说，道成肉身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启示。我们常常说我们短宣，我们服侍人，当我们只有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受鄙视、受羞辱、受被鞭打，最后被钉死，我们才有可能一点点明白成为别人的样子，然后承受那个羞辱。我们讲服侍人，我们就要不要太轻微了，轻忽讲啊，我服侍他。当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你服侍别人最高最高的榜样就是道成肉身的榜样。我认识一对夫妇长老，他是香港来的，他国语讲的还不错，但是有点辛苦，但是他为了服侍国语堂，他刚那时候还没有国语堂，要建立国语堂，这对长老夫妇学国语说国语，甚至还到国内领养国内的孩子，他要为了去服侍国语堂预备了好长好长的时间。后来我夏天有机会去那个教会带领查经，我后来告诉其他的同工弟兄姊妹，我说你要真的效法这位长老，他真是道成肉身的在你们中间服侍你们，语言是他不方便的，什么都不方便。我们有的时候国语说国语的弟兄姊妹，国内来好多硕士博士，讲话有时候又快，速度又快，人家国语本来就不够好，你又快，有的时候还不够尊重，特别是问问题的时候，哇，那个厉害，跟我当年差不多，就是挑战人啊，那个，哎呀，我说你们真的是要了解啊，人家来这里服侍，是用成为我们一份子，然后来服侍我们的，去效法这个榜样。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不要说神啊，你好像当然可以求神把重担拿去，但是你可以问神，神啊，我受苦是不是有目的的？我受这些煎熬、这些痛苦，是否让我更深去体会、理解？人群中间还有一部分人也受我一样的苦，然后让我得蒙安慰的时候，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我得蒙安慰以后去安慰受同样患难的人，这是最高的侍奉。我们得到救恩，我们虽然生命里面还有患难孤独，但是我们接受蒙受神的安慰，去安慰受同样患难的人，然后那个安慰就非常的到点，这是道成肉身。 但是对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我很盼望啊，如果你真是在渴慕寻找神，不要在其他途径上再寻找了，不要在冥想啊、打坐啦、什么什么经啊，在里面找。基督已经是神来到我们中间了，不需要再用其他途径了。第二个方面，你觉得道成肉身哈，就是像微服私访好理解，但是很中国古代还有神话叫仙女下凡，所以很多人说，哎呀，道成肉身我知道了，就仙女下凡了。然后我听到这样的说法哈，哎，有点道理啊，不是没道理。所以约翰也知道，神也知道，人很容易把他，这是神话嘛，这个谁不会编呢？但是我们所讲的约翰福音所讲的道成肉身，不是一个神话故事，不是一个仙女下凡，仙女下凡没有历史，没有历史记载，没有历史的证据。它有一个充分的历史见证，历史的证据。我们看第四章第十四节第一章十四节后面，他说住在我们中间，他说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和他的和当时的使徒一起见证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这个约翰是施洗约翰，前面哈这个是门徒约翰，前面还有施洗约翰的见证。大家看第六节那里，有一个人从神那里来，名叫约翰，这是施洗约翰，不是使徒约翰。这人来是为光，为要光做见证，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再往后看一点点哈，我们也见过刚才讲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表明出来神的启示。这个圣经里面多处很多地方，特别约翰都提到说，他约旦河施洗的时候，为耶稣施洗的时候，神就给他声音说，你在施洗，施洗的时候人群里面很多人，如果有一个人你施洗的时候有鸽子往下降下来，那个人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了。这是约翰先领受到这个信息的。但是后来施洗的时候，果然施洗到很多人施洗到耶稣的时候，有鸽子，就圣灵好像仿佛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的身上。是约翰先得到这个信息，然后施洗到耶稣的时候，这个事情发生了。他说我看见了，就见证，是证明这是神的儿子。而且约翰见证耶稣是用殉道做代价的。约翰是一个不会说谎，不会骗人的。约翰自己为了指出希律的罪，自己被砍头了，这样的一个人。约翰见证耶稣是基督，是应许的弥赛亚。在圣经中间，很多人都见证耶稣，斯提凡也是被杀的时候，快要被石头打死之前，他看见人子站在天上要迎接他，主耶稣要迎接他，他见过神开他的异象，看到耶稣。使徒保罗在大马士路上也是一样，眼睛被主开启，看见复活的耶稣的荣耀，看见复活耶稣的荣耀，跟他有对话。这些都是你很难说，这都是偶合偶然的。神道成肉身不是一个神话，这地方告诉我们乃是有历史的见证，帮助我们这些学科学的人，21世纪的知识分子，当我们来到圣经道成肉身这样的一个奥秘面前的时候，你不要把等同于仙女下凡，过去远古的神话。约翰写这个书卷的时候，本身就不是以神话方式写的，他后面约翰福音第20章31节告诉我们，告诉你们这些见证是让你们认识耶稣是基督，是因着信他我们可以得永生的，他要我们得永生的。他就是以记叙文，就是以文学报道的方式来报道这件事情，他的题材不是神话。所以今天作为知识分子，有理性的人考察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允许这是神的奥秘，但是同时感谢神充满了历史的证据。在耶稣的门徒中间有一个叫多马的，跟我们很多人很像，起码很像我，很像他。他一定要摸到说耶稣已经复活的时候，他不信了。那不，虽然不是道成肉身复活的时候，他不信，我不摸他我不会相信的。最后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有没有摸我们不清楚，但是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向耶稣下拜。所以多马就代表了今天理性主义者要寻求证据的，其实神也怜悯这一类寻求证据的人，将证据显明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向其他的校园 像知识分子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害怕心里底气不足，哎呦，道成肉身好像很神了，很神话，别人一挑战我们就矮了一截，充满了历史的证据。如果弟兄姊妹啊，你的信仰根基还在犹豫，或者你信的耶稣这块还不清楚，我建议你去看《铁证待判》这本书。《铁证待判》这本书写得非常好，他这位哈佛的毕业生，他罗列用许多的时间去罗列收集那些证据，就是公共的证据，这些证据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但是他说你要去得出你自己的结论，铁证等待你自己去做出判断，铁证待判。我那时候慕道的时候，就是因为看到这样的书，因为我这个人很喜欢找出一个复活的理由，特别耶稣的复活，我就这么荒唐的事情怎么还这么多人相信，那我就是这样去看看看，后来发现哎，这个人很讲道理，你去看一看，他不会诱导你好像去进到什么其他事情里面，他在真理在证据上来说话，就充满了历史的证据，帮助我们今天知道这位曾经来到我们中神所应许的永恒的基督，他已经历史性的出现在历史中间，而且充满了证据。耶稣复活的时候也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说，他显现向门徒40天之久，将许多的证据活活的显明在他们面前，显明在面前，这群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新约就是使徒的见证，这群人许多人中间大部分人为主殉道的，所留下了一个见证的一个见证的一个收集的一个文本，那就是叫新约。所以福音书是非常宝贵的，是用鲜血用生命，更重要的是神的启示，所留给我们对神的启示。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借着圣灵的帮助，能够明白原来神已经来到我们中间，而且留下历史的证据，使得我们这些寻求理性满足的人，神也怜悯我们，可以找到证据。最后道成肉身带来的祝福，16-17节这里他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前面也告诉我们他带来恩典和真理，16节说丰满的恩典，前面提到说恩典和真理，耶稣来世上的14节里面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不像摩西律法，摩西律法带来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讨神的喜悦，但是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其实做不到的，告诉我们说律法的功能帮助我们知罪，知道神的心意在这里，但是我们靠着自己血肉之躯我们做不到，律法让我们知罪。恩典带来一个，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救赎我们，使得我们这些本来败坏的没有能力去履行律法的人，可以有一种新的能力去实践律法。恩典是本不该得到的，但是神加给了我们，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将恩典带来，同时也将真理带来，他告诉我们神的本相，也告诉我们人的本相，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人的败坏情况是如何，人只有来到他面前才可以得到他的恩典。在旧约时代里面也不断提到这位神是一位充满恩慈怜悯信实的神，这个真理也可以理解成他的信实他的诚实。主耶稣带来给我们最大的是他的恩典，在人间我们得薪水工作得薪水是该得的，但是当我们不该得别人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很感激，哎呦这是不该得的，这是恩典。什么样的人能够认识到恩典呢？只有那些真正被圣灵光照认罪悔改的人，他才可以知道这是恩典的。你就看一个人对救恩的态度，你就知道他有没有重生悔改的。不难判断一个人，虽然我们不要判断人，你自己判断自己好了，如果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没有感激之心，你其实没有重生悔改的。重生悔改的人，一个其中一个记号是他对恩典有极大的领悟，知道我原来本该死在罪恶过犯中间，原来是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临到我身上。我不是希望不能说你唱七一恩典会不会哭来说，哎，加一个好像新的一个东西，你看七一恩典你会哭你才是重生悔改，不是，不一定要这样子。但是你不可能说你想到基督的恩典的时候你会无动于衷，其实你很好判断你自己是不是重生悔改， 提到耶稣基督十字架恩典的时候，救恩的时候，你无动于衷的，你基本上可以下结论你自己还没信主。那慕道友就很清楚你自己还没信主啊，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你没有什么感动。但是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如果只是很感动，哎呦，这个人很伟大，替人类死，也还没有重生悔改。只有看到十字架的时候，能够明白说，我原来这个人主耶稣是为我的罪死，我需要悔改，这个人就重生悔改了，有没有区别？看到十字架，耶稣头低下来，你很感动，这有没有？是不是一定悔改的？是不是？大家发呆好像，我讲太快了哈。你看到十字架，这个大爱太伟大了，神居然为人类死，我很感动。你是不是一定重生悔改的？摇头的都对了哈，不摇头的你不清楚。只是看见耶稣的大爱，你很感动，你不一定是重生悔改的基督徒。只有那些看见十字架大爱的时候，你看见了我居然是一个。这样的人他都替我死，我需要悔改，那样的人就重生悔改了。以后他再看到十字架，他不只是感动而已了，他会知道主啊，你真的这样的爱我。弟兄姊妹，我真的帮助你分辨，不是帮助你去分辨别人，分辨自己是否重生悔改，也能够去明白自己为什么对属灵的事情一直是很冷漠的。因为根源在那里，没有重生悔改的时候，教会任何的侍奉，任何宗教的活动都是你的重担，都是你的痛苦，甚至在婚姻中间，一个人想服侍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成为你的绊脚石。你服侍没有喜乐了。我告诉大家，我奉献的时候有一点挣扎，因为太喜欢数学了。因为数学也不是，我觉得还不像什么不好的东西哈。说起来也是，但是数学当与神相比的时候，我发现是我的偶像的时候，我才发现哦，不是数学不可爱，是我的贪爱数学那个东西是问题的。然后我悔改了自己，后来奉献了，走这条路。奉献的时候，侍奉中间还有很多艰难，但是我一直以服侍主为喜乐的事情。服侍有疲惫的，服侍有低潮的时候，但是一想到当年主拯救我这种刚硬的人呢，居然可以认识这位永恒的神，而且还呼召我一辈子奉献给他，极大的荣幸感。所以当有人告诉我说：“哎，你把数学放弃了，奉献主真可惜”的时候，我说：“哇，你真的不知道。”这个耶稣基督跟数学跟基督不能比的，这个比较是极大的冒犯，对十字架是极大的冒犯。我一直以为奉献服侍主都是我的荣幸啊。所以我们中间好多神学生同学，我感谢主，我听到你们见证都在想你们呼召什么时候呼召了。呼召就是能够放下世界，能够认以十字架福音作为你最高的激情，最高的梦想的时候，那个就是你是被呼召的时候了。如果你认为做传道人也不错，你礼拜天讲道，你看你在那乱讲一通，人家都有人在那里听，很不错的。那你要这样想的话，你真的是会被雷劈死的，你不小心哪一天会被雷劈死的，极大的亵渎对神。我们要感谢神，道成的肉身，让人类不再用自己的方法去黑暗中间摸索，去寻找那个神敌，那种心灵终极的安慰等等，不需要再找了。道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了，我们只要接受他，认罪悔改，然后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按照道成肉身的榜样来服侍周围的弟兄姐妹，然后也对自己的苦难、生命中间的艰难，无论在婚姻里面、亲子关系、与人相处，都看见难处中间看到自己的败坏需要被主对付，同时又看到人间还有许多受苦的人，将来我对付得胜以后，我可以用道成肉身的方式去安慰、去帮助周围的人，按照这样的心态来受苦就有益处。另外对那些理性的头脑，神怜悯我们，也留下历史的证据。如果你还在慕道，或者你信仰根基还不坚固，你去好好去思想圣经里面充满了历史的见证。最后我们也要看见道成肉身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福气，极大的福气。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世界上能够活出耶稣在我们身上，那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为有这样的梦想，说我在世上走完这条路径的时候，人生的时候，将来我的家人、我的朋友、认识我的人能够说我认识过一个人，这个人很像耶稣。有个小朋友非常痛苦，很贫穷，在火车站在那要钱啊，都是卖点小东西，其实是向别人要钱了，是乞丐其实，但是他卖点小东西啊，先生呢 女士啊，买点东西，可怜可怜我。但是有些人就走了，嫌得麻烦，火车下来挤，就有的时候就推下他，这个孩子很可怜。但是有一个人下来，就看见他的时候，眼睛盯着他看， 看的时候就用很大一笔钱就买一个小东西走了，然后就好像安慰他还是摸摸他就走了。这个孩子说心里上在一个冬天的晚上看到这样的一个举动，他非常感动，他就跑过去，他说：“先生，先生，你是不是耶稣啊？”他说：“我不是，我是耶稣的门徒。”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是圣洁公义的主宰，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居然为我们这些卑微污秽的罪人来到我们中间。主啊，帮助你的儿女在这样的季节不忘记道成肉身这伟大的奥秘。主啊，让你自己属神的儿女能够默想道成肉身的奥秘的时候，我们也效法主在这充满了苦难、充满了局限、充满罪恶的黑暗的世间，去活出像主一样的生命来。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也特别为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还有我们接触的人群里面还有很多人在寻求神却不得真道的人，主啊，愿道成肉身借着我们的见证能够带给他们，不要再用人的方式来寻找了，道已经来到我们中间。谢谢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在圣诞的季节能够活出耶稣基督奴美的见证，也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主啊，把这永恒的道传递在我们周围所接触的人群中间。谢谢你，奉耶稣名求，阿门。